有很多人说这个舞美啊又重新聚在一起，但每个人的情感包括每个人的这个其他的规划都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是期待看看他们陪我们成长会有怎样的变化吧。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继续来听歌，刚刚这首歌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那下面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欢乐颂的一个片尾曲，刚刚这首是插曲啊。这首片尾曲呢是由吴美来演唱的了，刘涛、蒋欣、王子文、杨子和乔欣，也是由董冬冬去作曲，陈曦去作词的。听听这首歌当中又唱出他们怎样的一个剧情变化吧。这一首来自欢乐颂吴美的《我们》。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纯真。 人生人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 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 若消失远去，留下身边的人， 曾经是陌生。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i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像飘逸狂飙200公里，当呼吸像深潜在太平洋海底，你像璀璨的烟火绽放我的脑海里，刹那沦陷一见钟情的魔力。66号公路流向无尽夜色里，当经过的路牌都变成回忆，曾经我们像孤岛漂浮喧闹的城市，没有坐标， 刘惜君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不期而遇》。这首新歌呢，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主角我先放在一边啊。电影的名字叫做《不期而遇》，所以是个同名的主题曲哈。但电影的主演竟然是张亮和张雨绮。

盏黄昏雨水电闪在转，有一对陌生的男人面对面隔着满扇门，他们戴着面具亲吻沉沦，长长的街 来自唐维维的一首新歌叫做《昨天牙》，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我们也都知道，也是他最大的城市。这是5月4号唐维维的关照专辑的四部曲的最后一个，叫做《春生》上线了。之前的关照四部曲啊，第一部是那个夏长，然后是秋收和冬藏，到最后这一部《春生》也是这样一个循环，既是自然运转的规律，也是万物的生命轨迹，也是他的人生旅程，所以这一首也是谭维维的新歌。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公众微信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就好了。那么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博的一首歌，他是在2016年发行的这一首歌了，虽然不是最近的新歌哈，但对于梁博来讲是他的新歌了。这是他2016年的第二首全新单曲，名字叫《喜剧》，也是梁博本人去包揽的词曲和制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来听听来自梁博的这一首《喜剧》的不同演绎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 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 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爱过一只猫头鹰，从此以后就失眠，黑暗中嘀嘀咕咕，呼呼嘀嘀咕咕，搞得半河的家乡。爱过一只蒲公英，于是喜欢上旅行，终于把我想散结一阵东风，转眼就万水千山。登革热关关，石壁弯弯，南锣鼓响，竹笛弹，听见那云的风景，为何变成今天熙熙攘攘。等到了车车飞飘荡荡，紫禁城里转一趟，穿越才发现经过云过，不如自己的苦我爽。爱过一只花蝴蝶，于是学会了使唤，到处走到处吃，到处走到处变，处处流行穿帮。爱过一只小蟑螂，撕皮赖脸最擅长，而他个一年半载却还是灭不掉，这家伙太嚣张。东边的关关，西边弯弯，那锣鼓响，竹笛弹，熙熙攘攘，等到了车车飞飘荡荡，紫禁城里转一趟，穿越才发现经过云过，不如自己的苦我爽。几座山，又过了几条河，脑袋里装满形形色色，穿过了几座城，吻过了几张脸，来不及老去就沧海桑田。东边的关关，西边弯弯，轻轻撞上走一趟，今天有一双眼清晰的刻着大漠畔的风景越来。等到了车车飞飘荡荡，紫禁城里往里闯，见风过热泪残，烟尘黯然烧红妆。 岛在那打，神岛神岛不摇晃，神岛神岛带你飞过 咕咕咕咕咕的神岛。 这一首非常轻松幽默又搞笑的一首歌，来自彭博的过儿。其实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应该想到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哪里了。那这首过儿呢，是彭博之前有专辑他做了一首歌，名字叫咕咕，就是一个口一个咕的这个咕咕。当时粉丝们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哎，既然有咕咕了，那过儿呢？所以也是刺激了彭博的脑洞，他就直接创作出来这一首《过儿》，好像有一种大雕飞天去，留下霸气残影的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在他的这张专辑里，《咕咕》和《过儿》终于在了一起。这张专辑就是他的首张原创专辑《慵懒的快乐》。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过儿》哈，今天是周四，来听的是新歌，没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昨天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在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因为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觉得这周应该要回家，但其实为什么呢，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后来翻日历的时候才突然间意识到周末是母亲节。当然了，和家人平时的团聚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有这样一个节日提醒我们的话，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去珍惜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亲情。英国的 DJ Jonas Blue 和 William Singh 他们两个人联手去发作的这一首新歌，在5月5号，来听听他们的这一首《妈妈》。 Every day, okay. I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so stay with me. 'Cause I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d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It's what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n it all goes.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Takes us wherever we like. We got our problems, but just for the minute, let's push all our troubles aside. Alright, '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inside our minds. Yeah, we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d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It's what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n it all goes.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r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ama.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starts to rise.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Don't stress your mind.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re coming home tonigh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曲来自谢春花的《远尘落身旁》，这也是她在《知飞》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昨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的，当时看到的是林俊杰在一个节目当中去演唱了一首歌曲，但在演唱之前呢，他说了一段故事，就是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他说其实他的每一首歌都有创作背景哈，但这首歌是20多年之后才被创作出来。他是因为16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女生向他表白了，但虽然两个人没有成为情侣，却是好的朋友。可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这位女朋友呢，女生啊，她搭上了一个航班失事了，所以就是去世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结局，所以让林俊杰一直记到今天。

这首歌呢是他在2012年夏末的时候，他路过了安定门大街的街口，看到了一匹白马，觉得他有点脏兮兮的，失魂落魄。这样一个故事，他创作了这一首小歌，叫做《一匹白马》，好像唱的是偶遇的马和像他一样身披枷锁的在命运马车上的我们，所以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我在街头遇见了他，一匹白色的马，他的主人背对着他，疲惫拉在车轮底下，这是一匹白色的马，我梦里梦见过他，他的家在边城，有野草和花，在那儿再不会害怕。呜啦啦啦嘞。色的马，腿上留有一道伤疤，草原上的少年在找恨，问我几时能回家，回去吧回去吧，我梦里的英俊白马，忘记吧忘记吧，在哪儿才不会害怕。 喜欢 也要活，管喜欢不喜欢也要活。 北京时间21:00。